To fun or not to fun? This is the question. 嗱，依个问题咧，相信咧喺依几日都困扰咗好多唔同嘅香港人。究竟翻工定唔翻工咧？咁究竟点解香港人为翻工要谂咁多嘢嘅咧？我哋香港人身材为啲乜嘅咧？点解我哋好似玩，我哋好似真系强国新患者或者个丛林新患者咁样翻工咧？大家真系值得细味谂下。我哋强国新患者系八 K。 内地咧有队地下摇滚乐团啊，叫做反骨乐队。因为有关部门唔希望见到个反字，所以咧佢哋音乐会要临时改名，叫做正骨乐队。但我觉得咧正骨乐队四个字咧，令人谂起邪骨乐队咁样，其实都唔应该通过噶。随住内地网络咧转发呢段新闻啊，按照惯例，如果一多人觉得荒谬嘅政策咧，咁呢段新闻随即亦会烟消云散。到时可能正骨啊、反骨啊、邪骨啊、乐队啊，全部变晒敏感词，被和谐唔俾 post 噶啦。嗱呢样嘢咧就系现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嘅常态。简单理解，即系所谓崩口人几崩口碗啊。咁系咪封杀晒啲敏感字词，冇咗个反字，咁啊真系冇人反呢？大家拭目以待咯。我系爱。国移民顾问 MJ， 好欢迎嚟到强国 生患者。 又边去边啊？ 我哋上个礼拜我唔喺度啊嘛，咁啊今个礼拜到佢话要， 佢咪打风吹走佢啊？做坏事多啊？ 唔关事，佢有冇风佢都唔喺度噶啦。喂，但我真系惊险，因为上即系我出咗国啊，跟住我系跟住个风咁样翻嚟噶。即系我系 即系你个风带住你走嘅，所以今次搭飞机好快嘅。 我系担心咧，因为落机即系我收到风系话星期日打风噶嘛，星期日打风，咁我星期六嗰下咧就翻星期六晚翻到嚟，咁就担心佢已经系话八号风球，因为个风系好劲啦，大家已经即系过去经历嘅时间就知道真系好劲啦。咁啊，直头唔知会唔会系落即系影响个降落咁样噶嘛，咁即系好担心咯翻嚟，咁啊好在即系都吓都成顺利翻到嚟。 咁你即系我成日都系 MJ 咧。其中一样特色是什么呢？我是香港。即是他知道香港呢就 有事。 有事即刻要返返嚟先。 所谓呢有国先有香港啊。这个你都是什么有香有屋企先有即是上一次。 即是有香港先有 MJ。 有香港先有屋企啦。咁但是呢首先我要爱护个屋企。咁我要返嚟睇下个屋企嗰度呢，即是我啲窗有冇闩晒啊嗰啲嘢，咁喺度守护住间屋，咁都安心少少。 对啦，其实呢各位听众，我哋今次呢本身咧唔系谂住讲呢个 topic 噶，咁但系咧因为 打风， 因为打风啦，同埋呢个风真系好劲啦，同埋咧。小弟都几嬲下嘅，所以我就唔得，我猛同 MJ 讲，喂唔得，我一定要，我冇就算冇嘢讲，我都要，我喺呢只我唔出声啊，我都要讲呢个风噶。 OK 啊，咁全港好多市民都即系好羡慕紧你啊，即系佢哋都有好多嘢想讲啊，咁我哋睇下可唔可以帮为市民发声啦，因为我都觉得咧，打风都关我事噶。因为我个名叫 MJ 啊嘛，原嚟咧打风同一个人系嗰个名系息息相关嘅。啲人话喂，啲人有一个人打嚟问我同我讲嘅，喂打风有冇精神啊？咁样嗰啲嘢，讲埋啲无聊嘢啦。跟住佢话原嚟有个人叫 MJ 潘，你知边个 MJ 潘啊？ 边个叫 MJ 潘啊？ 有冇搞错啊？ 咩啊？ 潘慧牛啊？ 咩？ 有个记者咧， 我潘慧林啊， 潘慧林 改名啊， 唔知啊，喺网上睇到佢嘅名系咁样噶嘛？咁跟住话呢个 MJ 潘。是不是你是不是跟他的咁样话你是 MJ， 你应该出去扮下他啊咁样。那个记者那个画面是经典的嘛。咁今次睇呢，我反而又觉得今次即是那些记者可能都做准备啦，又冇咁夸张喎，那些虽然是十号风球咁样。 是啊，因为呢我成日觉得做记者好阴功嘅。 是啊。 咁呢成日呢喺度打风嘅时候呢就要出去呢好似咩潘慧林。 是。 咁样呢就周围风吹雨打日晒雨淋啊。但今次呢做更加阴功啲添，我觉得。 佢都系咁啫，佢都。 哇，你今次依个风喎、啊、喂。 唔系喎，我又咁睇喎。即系如果我即系乱讲啦，即系我唔系记者，我真系唔知嘅。但我睇有啲记者朋友喺我 Facebook 嗰度呢。咁佢都有 post 返佢哋去睇呢啲。即系做一个记者，有啲人呢系比较有使命感㗎嘛。即系话有啲人当然话返工好惨，但有啲人呢佢觉得、哦、我做记者，我就要记录一啲唔系平时咁容易见到嘅事情。咁呢十号风球咁，即系当然都有一定嘅配套啦。咁我去亲身见证住呢件事，去记载住呢件事。即系听我有阵时睇啲杂志咧，咪有啲天灾人祸咧，有啲战地记者特登去，咁啊，即系可能名都冇咁样，但系佢就觉得佢去记录住呢个时刻，去将呢一个咁难见到嘅嘢咧，去话俾全世界观众知，咁样系觉得好值得嘅。咁我见到都有咁嘅记者存在。 是啊，咁呢就记者呢或者一啲 即係有必要翻工嘅人士咧，即係真係值得尊敬嘅，即係可能一啲救護人員啊，或者一啲消防員等等啦、啊、值得尊敬嘅。 開始多人有依啲意識，係啦， 係啦， 值得尊敬嘅。 係啦，但係咧我都係嬲嘅，嬲係 我哋啊，唔係真係要翻工啊嘛。 大佬啊，啲公司做少嘢，生意使死咩？ 即係肯定就係好多人講緊，即係星期一翻工嗰下啦。我哋而家錄音嘅係星期二啦， 星期二係啦。 咁嗰、那個報紙啊，大家見到 WhatsApp 啊，或者係即係嗰啲 Facebook 啊，社交媒體啊，全部都即係一面倒㗎啦，都冇乜人會係撐嗰、那個嗰、那個政府啊。我呢即係好多時鍾意同大眾拗頸啊，所謂咩逆思考。咁我喺度諗啊，有咩值得撐我都。 我鍾意同你拗頸啦，你講啦嘛。 我諗唔到啊。我真係諗唔到啊。即係我呢以前都唔係太相信咩理事力強啊嗰啲咁樣嘅嘢嘅。但而家我越嚟越覺得係真係有嘅，即係唔係李石祥，但係咧係有嗰、那個有嗰個經濟考慮嘅，即係點解咁都可以係有啲人繼續翻工嘅，我真係唔好明白。 其實咧，即係我覺得咧，嗱，我今日啦其實見到嘅一篇文章，咁咧每逢咧政府出現一啲危機，即係所謂危機，即係公關危機嘅啫，政府有咩危機啊？其實咁咧就永遠咧都有啲聲音咧去撐政府，咁啊寫得好好嘅。咁咧我唔知 M J 有冇見過啊？ 冇啊。 咁咧就係、是。话嗱，即系都叫大家又唔好埋怨啦。 系 当了解到路面嘅铺，哎，我太长，我都费事读晒佢啦。路面 大概意思咧， 系咧，即系总之咧，你要了解好多消防员啊、警员啊、民安队员冒住生命嘅危险咧，守护你嘅家园，大家唔好净系识埋怨。嗱，呢啲冇问题啊。 一件事话一件事啦，系啊，系 啊, 是 啊, 是 啊, 是啊， 跟住咧。嗱，跟住咧就好一啲，我覺得好明顯。我睇完呢幾句咧、就一定係政府有份揾人寫嘅。香港打風過後咧，第二日可以翻工。 係 美國打風過後咧，第二日都要拎住槍守護住屋企。 係 菲律賓同日本打風過後咧，就要揾屋企。 係 咁，所以我哋要身在福中，要感恩。哇！你自己冇手面啊？呢啲咁嘅，因為都 咁，佢都唔算撐政府，純粹揾 都唔算啊。 唔係佢啲純粹揾下其他角度講下咯。即係有啲嘢咧，值得自豪嘅就係、是，即係香港咧嗰、那個我今日見到啲內地嘅朋友啊，咁我同佢講啦，有個深圳嘅。咁我知道佢尋日唔使翻工啊嘛。咁我話喂深圳嗰度點啊？咁其實都係一片亂葬崗啊，滿目瘡痍咁樣都有嘅。咁但係佢話咧深圳嗰度咧，大概要我話我話香港其實今日都冇乜嘢啦，咁樣都回覆啦。話喺香港效率真係好快啊，因為人咁樣喺度轟炸政府啊嘛。佢話深圳嗰度冇人理噶，基本上我諗啊兩個禮拜到先清得曬啊。 嗱，我頭好贊同啊頭先 M J 咧講一句 嚇 一件事就买一件事， 系 啦，即系咧香港打风翌日咧，佢 so call 嘅可以翻工啦，或者美国咩打风咩第二日拎住枪手捉棋，我唔知系咪，咁就 呢啲第二样嘢咯，系 第二样嘢咁咧。其实呢即系我就唔系好鍾意呢成日呢往往有啲呢即系叫人感恩系需要嘅。但系唔好因为感恩呢而忘记一个批评同埋忘记一个质疑。即系 critical thinking 好重要嘅。我哋今次呢闹呢无端端打风你感恩要返工呢你成条街呢就好似我真系谂起我哋个名讲得好好，强国新患者，即系比香港新患者咁。 好惨啊！我都见到，即系WhatsApp 传嗰啲好多嘅相，要攀山涉水啊啲就先唔讲啊。我已经见到好多朋友咧，自己嘅朋友啊，咁系都即系好多有啲人困咗喺唔知边度要几个钟啊，即系有啲系真系自己喺自己个 Facebook 嗰度 po 张相系攀个棵树啊嗰啲，咁其实真系。即係係咪必須要翻工咧？即係有啲外國朋友啱喺外國翻嚟，更加嗰個感受係更加大。外國又係生活，我哋香港又係生活。我哋香港係咪真係即係翻少一日工係唔得嘅 咧？我思考咗好耐咧，即係點解即係政府會有呢個決定？咁咧 點解咧？ MJ 你有冇即係思考過一樣嘢？ 我咪今日喺度思考嘅時候，咪都係覺得經濟考慮咯。 第一即係我經濟考慮啦， 冇咩特別嘅原因。 係啦，即係我會反而我會諗多啲，即係可能人性方面啲嘅。第一。就唔想孭鑊啦，即係佢叫人翻工俾市民鬧啫。佢叫人唔使翻工，係俾好多大財團鬧。又或者咧，我覺得有一樣嘢咧，我 真係會咩？我覺得今次， 我覺得林鄭咧，其實佢一樣嘢，我覺得都幾欣賞佢嘅，即係佢真係向佢嘅選民負責嘅。 佢選民係嗰幾百個選委啊， 你真係選民負責， 商家負責啊。但我覺得嚇，即係我唔知啦，即係可能啲老闆背後前面燒旗旗，後面放毒蛇咁樣啦。我覺得老闆唔會咁想，即係咁需要啲員工翻工。今次嚟講，我覺得嚇，即係一個好嘅老闆，以我認識嘅好多老闆咧，佢哋會真係尤其是香港老闆啊，其實佢哋會幾注重自己公司嗰啲人才啊，嗰啲員工啊，即係香港嗰啲benefit 其實都。唔系话太差噶嘛，即系员工福利嗰样嘢咁样。咁我又唔觉得佢哋真系会话想啲员工咁样冒住生命危险咁样去翻工咁样噶。我认识都有某部分嘅香港老板系即系话，唔使翻工啦今日。 我觉得林郑今次咧，即系或者个政府今次都几所谓官僚作风啊。 嗯， 即系咩叫官僚作风咧？咁林郑不嬲叫 A.O. 出身啦，政府官员出身啦。我觉得佢系几嗰种咧。我唔想逼啲大嘅 decision， 系啦，我费事搏啊，系啊，即系我其实咧，我不嬲，我打完风，我都系不嬲，一除下风球翻工噶啦，咁我做乜要考虑咁多嘢？ 按本子办事， 有少，我觉得佢系有少少咁嘅思维， 跟规矩， 系啊，即系又或者讲紧话咧，其实。即系佢系用呢个做大原则， 系问题系佢呢一个佢真系咁谂啊，更加错啊！佢问题就系呢、這个佢呢个不作为，就更加令佢呢个不作为就系一个动作啊！呢个动作就俾人哋闹到飞起啊嘛！ 系啊，咁同埋咧，我会觉得即系政府背后嗰、那个。谂嘢嘅模式咧、啊，即系我估嘅啫吓，我至少弟并唔系政府嘅人、啊，所以嗱，即系如果大家啲政府官员听到可以招揽我，我成日都讲呢句、 啊， 虽然我成日讲呢句啊。我觉得政府官员嘅背后嘅谂法咧，就系会觉得，咦，喂，其实咧，其实都唔系咁难嘅啫，翻工。我觉得佢哋真系会有咁嘅谂法，即系佢哋系 对佢嚟讲梗系唔难啦、啊。 中环金钟啊嘛，佢冇谂过有人住新界噶嘛。 佢叫人搵直升机车佢翻工都得噶，甚至佢根本就未，即系佢哋翻工唔同我哋真系，即系要去一个办公室嗰度翻工啊嘛。佢哋可能真系求其打个电话或者喺屋企嗰度 send 下文件啊，或者佢系调翻转嘅。我哋系我哋翻公司啦，佢哋可能系紧公司，即系佢嗰个团队去嚟佢个地方揾佢嘅，咁我梗系唔难啦。 系啦，咁所以咧，今次一节咧，即系我除咗想闹政府以外咧，即系我有时咧，我想讲下佢，即系我觉得佢哋啲应变咧好得意 嘅， 即系应变咧佢好典型，即系尤其是近呢十年八载个政府应对嗰个思维，第一就系讲紧话呢啲咁嘅民生嘢咧，我就费事做咁多啦，无谓啦，即系又冇，即系佢惊踩钢线啊，佢惊踩钢线。第一，第二就 系 咧，佢依家俾人闹啦，佢后边嘅处理方式咧系好后占领时代或者占领即系歌颂时代开始咧，嗰种处理方式嚟嘅，好似我头先讲嗰篇文章，好明显咧系嗰种咧舆论战啊，即系叫人话，唉，其实都唔好埋怨咁多啦，香港其实已经好好嘅福地嚟噶啦，即系我觉得呢啲说法咧或者呢啲咁嘅通啊。呢个咪论语调咧，系好熟口面，我成日都话好熟口面。 转移视线咯，咁呢个就唔系就系呢次噶啦，即系呢轮，即系喺咗后占领时代，即系大家会更加有 sensitive 去谂到呢样嘢，就已经惯技嚟。 啊，同埋算小弟阴谋论啊，即系喺今次咧冧树，即系 sorry 台风咧，有一个我系讲紧星期一嗰日。星期一嗰日咧，见到大家翻工啦，有一单咧系喺观塘翠屏嗰边咧，我唔知 M G 有冇留意， 我有睇到啊， 系冧树，即系唔系冧树啦，即系总之有个人死咗，咁样被棵树砸住咁样嘅，咁其实后屘咧，即系官方嘅解释咧，就系话佢系从高处堕下嘅， 哦系咩？ 系啊，嗱咁其实咧，我到呢一刻我都系唔明嘅，即系我睇下大各位听众或者 M J 有冇啲睇法，即系我有怀有理由相信政府咧，系咪想为即系唔想引起民愤咧，将啲真相歪曲嘅？ 希望唔系啦， 因为希望唔系嗱，我觉得咧唔 make sense 噶， 因为呢个 你高处堕下，咁定但点被棵树砸住咧？ 呢、這个 高处堕下，跟住再棵树再冧落嚟揸住佢。 希望唔系真系即系政府隐瞒真相嗰啲咁。 但我觉得真系唔出奇啊！呢几年发生嘅事嚟讲， 我 send 出嚟噶嘛呢一个新闻。我冇考究，我冇继续去 follow 呢件事啦。咁咧，你呢单嘢令我谂起咧，一个近呢几日睇过，唔记得边日睇过嘅一个内地新闻啊。咁咧就系、是、有个写住可能系咩？ 追随集思想啊，追随无思想啊，嗰啲咁样嘅广告牌，咁咧就跌落嚟，咁啊砸死咗个人咁样，咁跟住啲人就疯传啦，咁嗰幅图啊，咁嗰个人即系好恐怖嘅幅相系，即系一个广告牌，咁啊嗰个人系满地鲜血咁样啦，咁最后呢幅图啊呢单新闻咧就系、是又系成为咗啲敏感词咧，就唔俾再讲嘅，咁就即系因为就系嗰、那个类似系集思想去整死呢个人咁样啦，咁样嘅一幅图啦。咁最后官方嗰个讲法咧就佢冇歪曲件事啊，就咁将嗰个嘢咧就变成一个广告牌砸死人事件咁样，咁就将佢淡化咗咁样。咁呢个我当时觉得，唉，真系内地真系乜都做得出噶咁样。我希望呢啲嘢应该唔会喺香港度发生啊。 另外头先我讲翻即系嗰个砸树嗰个事件咧，官方仲有另外一个讲法噶。话啲警察话啲街坊讲，棵树寻日已经冧咗落嚟噶啦，即系星期日已经冧咗落嚟，好啦，更加令人怀疑啦。跟住佢有少少其他矛盾嘅，但系嗰个人系星期一跳， 系 佢跳落去， 系 跟住棵树原来系寻日跌落嚟，但系嗰棵树系扎住个人嘅， 系 咁系发生咩事咧？哦，即系你算我多疑啦吓， 个人插水落去， 系啦， 系啊，插咗棵树入边。 好啦，有另外一样嘢咧，我会觉得我有嗰日又系揾藉口嘅， 系。 林郑咧，咁跟住今日即系星期二咧，佢就话：，我唔宣布停工咧，因为我考虑到法律嘅问题。 系， 咁咧又或者其实啊，政府咧，即系甚至啲声音话，政府系冇权咁样叫啲人私人企业翻工嘅。开头我都半信半疑，系咪嘅咧？啊，又唔奇啊，系咪先？ 吓， 但系咧， 有权嘅咩？ 但系好多人咧，后屘都勾翻出嚟讲啊。 吓， 我其实咦唔系喂，各位。其实呢嗰阵时有人举返个例子，喂嗰阵时呢、你世贸会议、本身你我唔知即係韩龙嗰阵时我唔知 MJ 记唔记得、即係08年左右啦。 记得呢个日子 係啦， 记得 即係湾仔会展係啦係啦。嗰阵时嗰段时间唔系公众假期㗎，但嗰阵时系全部喺湾仔 office 返工嘅人都系唔使返工嘅。 哦系咩 嗰段时间系啦。咁点 解 嗰阵时有权政府宣布咁做呢又或者 佢呼吁将湾仔戒严啫嘛？ 唔系啊，即系直情佢总之系话唔使翻嘅，即系可以 OK 嘅，即系系啦，即系佢系呼吁，佢系强烈劝喻嗰种啦。其实咁嗰段时间湾仔真系冇人翻工嘅。 咁呢个即系呢个好明显又系一个藉口嚟啫，即系话咩我哋冇权咁做啊，法律上唔得，即系呢啲又系藉口。你要做啊，点解做唔到啊？ 系啊，咁甚至有人提出过，哦，原来法例入边咧真系有个叫公众假期嘅法案嘅，话系特区政府系有权，即系唔需要讲。好多嘅法律程序亦都唔系一个好大嘅 action， 总之系喺一啲比较紧急嘅情况可以宣布嗰日系公众假期。 其实好简单啫嘛，你只要即系好名正言顺嘅哦，交通上面又未得，九巴又停啦，铁路未必得啦，咁嗰个路面嘅情况系未必受控制咁样，有啲危机喺度。我而家就政府我代表政府去呼吁所有雇主唔好翻工，我哋政府听日都放假一日，咁其实基本上啲雇主唔会唔听嘅，我相信咁简单。你话你做唔到，咁你呢啲系藉口咯，定系你究竟唔想做咯？ 系啊，即系我觉得咧，佢呢种文化，即系其实咧系近呢几年咧，即系其实大家都有目共睹噶啦。即系我有时会觉得咧，即系喺啲咁嘅风灾入边咧，我喺呢几日咧，即系喺网上边都疯传咗一段说话，就系讲紧话，通常咧一个城市，你讲佢系咪一个发达或者一个文明嘅城市咧、你经历嗰啲风灾啊，或者雨災啊 ，so call 叫做即系 touch wood 啦，你就会睇到出嚟噶啦。咁嗱、香港嘅基建咧，经过今次咧，其实觉得咦，原来真系唔错噶啦，系几好噶。 系啦， 咁但系一啲软件上或者一啲 management， 甚至一啲处理上嘅嘢，系咪真系叫做一个发达嘅城市，或者讲紧话一个系一个有文明嘅地方咧？大家值得商榷咯。 人品都值得商榷嘅，即系我以前冇比较，唔知啦。我哋成日我翻嚟之前睇新闻咧，嗰啲胶纸啊、水啊炒到好贵嗰啲咁样咧，跟住我当时觉得啊冇乜问题啊，系咁噶啦咁样。但系跟住而家 compare with 咧 ，compare with 就系 日本， 系啦系啦，人哋就平卖啊，咁啲酒店就平租。话咁香港系讲紧坐地起价咁样，咁呢啲就会觉得啊，我哋其实系咪都有我哋嘅 文明问题 咧、啊，又或者大围去九出唔知尖沙咀要2300蚊搭的士， 啊啊、但系庆幸啊，即系都有啲清流，即系我寻日睇到、啊，应该系真嘅，即系旅游巴 二座 系啦，二座咁样，即系我希望下次再有 touch 再有类似嘅一啲需要互相帮忙嘅时间咧，大家系可以即系赚少嗰几廿蚊去帮下啲大家互相有需要嘅人，咁系应该令到大家嗰个文明嘅气质系高少少嘅。 系啊，咁希望啦，嚟紧香港咧就会越嚟越文明，亦、 嗯、 都希望我哋嘅政府咧，亦都可以设身处地啦，而做人啲嘢、嗯，我梗系设身处地嘅啫，唔使讲咁多大道理嘅、嗯。其实我觉得 呢、這个时候咧，去到尾声啊，真系冇办法，都要拉一拉去真普选嗰度。咁咧，点解即系佢唔能够设身处地咧？就因为佢系即系由好耐之前有个选举有一句口号就话喂，有一拣你先系老板。咁而家因为个老板就唔系我哋啊嘛，咁所以个政府亦都唔需要听命于吓呢一班嘅老板咁样。咁佢纯粹根据自己嘅意思或者根据佢背后真正嗰个老板去行事得啦。咁所以佢系冇考虑过，未必需要考虑市民嗰个感受。咁所以啦，即系民生唔好以为系真系政治系唔关你事啊！我讨厌政治啊咁样。咁其实就算打风甚至翻工呢一啲咁样嘅民生嘢，其实都同政治系息息相关嘅。 好啦，咁下一节再见啦。好，拜拜。